自由，相爱的人总是不懂。

眼之外，长睫毛女孩，单眼皮男孩，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，一天涯。在他怀里，哦，仿佛。 的呼吸，就让我知道幸福已经决定。 No, I can't.

说不再需要我关爱，你说爱我不能发财。 Thank you.

说过再见了，还不断闻到你的气味，明白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怎么耳边期待着你的喘息，以为心里早结束了，竟然剩下孤单的自己，偏偏又想起这个房间曾有的爱情，不想骗自己，反正早就可以蒙住眼睛，当作忘记，照样过的几个四季。 感觉我爱太深， 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？爱不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，爱不甚至我不哭，爱不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爱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礼物，爱不怎么你也哭，爱不我知道你确定是个难处，我怎能面带微笑对你说 I do。 等等我要求等等，我爱太深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？爱不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，爱不甚至我不哭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爱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地步，爱不怎么你也哭，知道你决定是的难处，我很冷静也很痛苦地说 I do。 情人节的前一天，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。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说完这首去吃情人餐。waiter说我们有夫妻脸，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。那是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 怎么好了？ 在我